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做呢个专访啊，专题访问会有错啊？咁啊，攞起支咪先，唔使咁样，唔使咁紧张，紧唔紧张？ 好紧张， 好紧张。阿大迪，咁啊，点解会嗌阿大迪过嚟咧？就因为阿大迪咧就去咗湖南长沙，就玩咗四日，四日啦， 四日三夜， 咁四日三夜，咁咧就咁啊四日，佢就俾份报告我，我睇晒噶啦，咁啊好有趣。本来咧我就谂住咧就即系自己饰演啊，饰演埋你，我睇咗你嘅报告啊嘛。咁但系我谂啊，又唔使啊，不如如果得嘅，我得闲嘅话啊，不如嗌你过嚟得口得面问啦。咁嗱，我就预计啦，唔知得唔得啊？通常都得嘅，因为我拉布拉得劲啊。啊，而家肯定可以都拉咗几分钟啊。即系我谂住就同你分开三日做嘅啊个节目。咁分三日出街，即系分三节啦，一日一集啦。 好。 咁自己就如果一年出三集咧，系一年出三集啊，定系隔个礼拜出咧，我仲未知嘅。咁啊，总之就你应该会喺我哋横跨呢个农历年噶啦，你横跨农历年噶啦。今日出街咧就年廿八啦，洗邋遢啦，咁啊最后 ending 先至同啲网友拜年啊。 哦，好。 首先啦，我想问你有几个问题问你先，啲无啦啦会去到长沙咁远噶啦？ 其实咧就系咁啱，就十二月尾就有几日假，咁而咁啱我又抽得到新酒，咁跟住就。原本啊諗住跟牛哥團啦，咁但係就咁啱嗰排就冇團。 唔係我冇團，係根本就好撚危， 係好撚危險嘅。好撚危呢個大亞灣區好危險。 係啊 ，OK。 咁所以就因為我有個 friend 咧，就跟一個類似旅行社嘅 agent， 咁佢哋就同啲老細就去過嘅。 嗱，簡單啲啦，一個旅行社嘅 agent， 其實嗰個 agent 就好似類似會藍毛咁專搞團嘅，係咪定係點嘅咧？ 其實佢哋。營運上佢真係似一間旅行社嘅，咁、okay， 但係當然佢 有冇旅行牌照號碼應該冇囉， 梗係冇啦， 啲 get 嚟嘅啫，冇嚟。 咁但係咧就主要係做夜遊啦，當然， 嗯， 咁當地除咗唱 K， 基本上你揾得到有得玩嘅，佢都有 message 俾到你。 哦，咁比如我想去嗰啲温泉啊，咁其實佢都會有嘅咯，某程度 都有噶， 哦，只係冇牌嘅啫。 牌照我冇 check 過，我唔知有冇囉、okay, okay. 我有個 website 俾你。 我都可以講少少嘅。因為呢阿零零後呢即係已經冇喺環工做㗎喇嘛。咁阿零零後呢就已返咗嚟深圳喺一間都幾大間嘅夜總會。即係咪咁講，即係佢嗰個老細呢係又係專搞呢個團㗎。即係又係嗰啲請嗰啲人呢過嚟點樣講呀你喺可能係馬來西亞又好邊度都好。咁咧就嚟呢度玩食住宿，咁可能係深圳一日四五天遊啊，佢包曬，咁咧就順便咧就招呼埋嗰啲客咧就喺玩夜總會，咁阿零零後咧就負責咧去帶佢哋去 喺夜總會做 host 咁樣， 係啦 host 咁樣，係啦就去做呢啲啊，咁而家深圳都有，不過我問過佢啊，我問過零零後啊，貴唔貴？幾撚貴喎？佢去嗰間夜總會都出名係貴嘅，喺羅湖好近。好近金光華添啊！嗰間夜總會，嗰間酒店啊，咁啊都有呢啲咁嘅嘢嘅。咁啊，同你嗰個 agent 我諗大致差唔多啦，因為佢咧係招呼一啲外邊嚟㗎啦， 台灣人多 啊，佢係台灣人多。 因為嗰條友本身當地個 agent 本身係台灣人， 嗯， 佢哋主要嘅客路係台灣。 嗯，咁呢個 agent 有邊幾個團咧？即係例如即係嗱，你係長沙啫，會唔會有啲深圳啊？淡水啊，潮州啊，會唔會有其他咧？ 好撚多， 好撚多。 佢個 website 有長沙啦， 嗯， 深圳啦，深圳包括羅湖、福田、嗯、沙井、淡水有啦， 嗯， 疫區有啦。 OK， 不如首先講沙井先，即係講下阿神秀啊，即係神秀咧，其實到而家咧，好似都未開翻。 走曬啦啲女， 應該咧就未走啊，小豬仲喺度。咁好似玩法唔同咗， 就好似唔知喺邊度揀女啊定點樣，我唔清楚啦。 小麗老師走咗。 啊 ，OK， 唔好理啦。咁啊，仲有咧，好個風咧，聽講咧，神秀係要休半年嘅，即係整半年後先，半年先可以正常翻啊。即係而家係玩得好唔正常嘅。咁啊，可能你唔知點樣啊。咁暫時都冇打算去住㗎啦。咁啊，而家去咗就再俾消息你哋啦，或者你哋啲網友想即係想試下嘅。就自己揸埋張強啦，自己揸埋張強啦 ，OK， 你繼續講埋先，講到邊度唔記得咗？ 講到去到佢啲團友淡水啦、羅湖、福田， okay. 我去咗長沙啦， 嗯， 大家想遠啲嘅仲有西安啦、湖北武漢啦、福州啦， 咁嗰嗱你嗰個係一個網頁網站， 係， 咁佢到時委派一個人去專跟你。 佢其實當地會有一個類似當地導遊咁嘅物體嘅， okay. 你當佢導遊啦。 有一個南摩嘅物體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okay. 當然唔止一兩個嘅、嗯，可能佢有啲類似你零零後咁嘅角色。 嗯。 佢哋可能助理咁啦，你當。咁、嗯、你去到咪佢幫你訂曬酒店。 嗯。 咁啊車費自己搞掂啦 OK。 咁啊訂咗酒店，跟住咪夜晚佢會你想唱 K， 咁咪帶你去唱 K 咯。 嗯、 你想 SN， 咁咪 SN 咯。 嗯。 你想斜竹？正足、斜骨、正骨， 乜柒都揾到， 乜柒佢都俾到 message 你。就算你日頭，譬如我今次日頭就冇乜精力行啦，咁、 嗯、 日光咧，即係日頭都有旅遊景點介紹俾你嘅。 哇！真係一條龍到咁，即係某程度嗱，我簡單啲啦。呢一啲嘢叫做導遊服務啦，好冇啊？可唔可以咧？ 即係嗱， 大家行家啦嚇，即係大家玩得多啦。即係曾幾何時咪有啲叫導遊服務嘅？不過嗰導遊服務咧，就你去到咧係一條女就跟住你帶你去玩， 佢都有呢啲俾到你。 哇！咁撚多元化，一陣先問你價錢啦。嗱，首先啦，你由香港啦去呢個長沙， 係 喂，其實首先講下啲過程先。車費啦、時間啦、折唔折騰啦、轉車啦，你首先講下呢樣嘢先。 折騰就唔係好折騰嘅，因為香港過深圳啦，深圳其實你喺最好行福田過啦，因為福田你可以駁地鐵去到福田嘅高鐵站。 嗯。 咁啊，福田口係啦，福田口岸坐地鐵，我好似三個站嘅啫，就去到嗰個福田高鐵站。 福田站嗰個 就係啦，嗰、那個 exactly 叫福田站。咁、福田站就上高鐵3小時27分鐘就去到長沙南站。 嗯 ，OK， 即係嗰個長沙站啦。 係啦，去到長沙噶啦。 車費咧？ 390多蚊，人民幣，即係你當450蚊港幣到啦。 使唔使？譬如我即時買票買唔買到咧？ 即時買票就難啲，最好早幾日。 O、okay, K， 都係實名登記嘅，因為有啲網友好撚煩，因為唔好識得實名登記㗎。即係你點樣喺個網站邊度買飛啊？咁你話我識啫，我淨係打開個微信就得啫。有啲網友唔識。 咁你幫佢買咪得咯？ 黐撚線！我又唔係，喂呢啲嘢你唔好講 ，OK？ 即係你唔識買機票，我幫你唔到噶嘛，係咪先 ？OK， 自己搞掂啦。 即係早幾日訂啦，咁自己其實有方法嘅。 call 的士去咯， 其實好撚簡單嘅啫，其實好簡單咧。香港係有代理幫你買到呢啲咪車 中旅都得啦， 係咯，你俾錢就得噶啦，俾多少少就得噶啦 ，OK？ 咁啊嗱，我想知道啦，你係幾點出發嘅？ 我出發其實就。因為我去嗰日係30號我去到玩嘅，但係其實29號我就已經上撚咗深圳揼骨㗎喇。 OK， 咁29號晚就喺東方中泉揼骨、正骨講得㗎喇。 OK， 因為唔係正邪骨都講得㗎。 係啦， 就唔好講名㗎嘛。東方中泉我都試撚打㗎。 都講咗。 咁無啦正定邪㗎啦而家。咁 揼完個正骨鬆一鬆，咁就跟住第二朝就同我 friend 11點鐘就離開骨場坐的士去高鐵站。 嗯。 咁就跟住，因為我哋唔係大陸身份證，就冇得自助取票，一定要排隊去窗口。 OK， 因為我哋用回港證，回鄉證。咁啊，攞完飛咪上車咯。上完車瞓醒一覺咪到咯。 瞓醒一覺就到啦。但嗱，你幾點上車嘅？大概係 11:55。 11:55，12點上車啦。12點上車，咁你3個鐘頭9個字。 3.5個鐘。 3.5個鐘，即係4點前就你要去到。 3:30落車。 3:30落車去到長沙啦。 係。 咁你長沙仲要，你要去到長沙，你梗要一定要有一點去到另外一點㗎。係 去酒店。 即係話酒店啦。咁酒店其實佢一早安排俾你㗎。 訂好咗㗎啦。 你都知邊度㗎喇喎。 佢都發咗地址。 OK， 咁你真係坐滴滴定係打 的士。 的士。坐咗幾次的士去。 30蚊。 30蚊時間呢哇係30蚊而家長沙好撚貴㗎喇喎遠㗎喇喎。 30蚊你咪屌你羅湖去福田都30蚊啦。 唔係羅湖去福田就30蚊啫。佢個途程嘅本咁樣長，但如果譬如 唔使半個鐘， 你係長沙嘅話，呢個長沙物價低啲㗎嘛，佢即使都平啲㗎嘛。 啊，係起表係平啲，但唔記得幾多錢。 啊，咁所以話即係話，我哋如果譬如我哋係坐30蚊的士嘅話，可能用三個字。咁如果我哋如果30蚊的士喺長沙嘅話，可能要半個鐘頭㗎嘛。 差唔多半個鐘。 我其實30蚊都去到好撚遠喎。 因為個 agent 教我其實可以搭地鐵嘅。 嗯。 但地鐵就搭九個站，你都想象得到九個站要搭幾耐啦？ 唔係，即係你仲要識唔識咧？最折騰係咩轉車啊？ 所以都係的士啊！ 唔使講㗎啦，通常咧的士㗎啦，搭咗30蚊的士，咁啊兩條友啫咁樣。 嗯。 咁去到間酒店啦，個酒店咩環境？你知我嚇。 酒店其實第一晚我哋中間轉咗酒店嘅。 嗯。 咁第一晚嘅酒店咧就真係你當三星咯。好一般， 好一般， 裝修亦都比較舊。 嗯， 如果你有住過深圳嘅麗都酒店咧，就似十年前嘅麗都酒店。 十年前嘅麗都，喂，幾好噶啦！ 即係未裝修之前。 O、okay、K， 最近麗都裝修咗嘛？近呢幾年。 O K， 係比較舊嘅。 房間大唔大咧？ 大， 溝迷咁大， 又冇溝迷咁大，打唔到羽毛球嘅。 O K， 嗱，好簡單啦，嗱，而家我哋申請一間維也納啊，我而家住呢間個維也納中房嚟嘅。OK， 咁呢間咁大唔大過呢間先？ 大過 1.5 倍。 1.5 倍呀、啊。咁即係有神獸個房咁大嘅囉。 有神獸咁大嘅。 OK， 咁神獸就大概好似300尺200尺。神獸有200尺㗎，神獸有200尺。 差唔多。 OK， 有200尺。咁咩價錢呀？ 第一晚酒店就平啲 ,305 蚊。 305蚊你平啲呀 ?305 蚊你喺深圳住間咁上 下。冇計喎。即係你記住我會考慮長沙個物價比深圳平嘅，咁300蚊嘅酒店嘅話，我就等於係喺羅湖係500蚊以上嘅酒店㗎嘛，其實。 唔係 嘅， 事實上唔係。 其實唔係嘅， 因為長沙嘅酒店，我可以話一啲都唔平， 一啲都唔平， 唔係想象中咁平啦，一定貴過東莞。 你住哦，都屌屌屌黐線，東莞實平啦，多鳩魚啦。東莞而家五星級幾嚿水呀、啊、唔家產。 塘下半山都係收緊200幾。 對囉， 張木頭半山。 張木頭半山都屌屌屌都幾嚿水呀、啊、真係黐緊線。嗱咁樣一間普通嘅酒店啊，目測科安唔安全嘅呢其實。目測啦。 目測我已經催眠咗自己一定安全喎，大佬我30000喎。 咁係咁係咁係冇得唔自家。 去到先至鳩叔咁咪不如返香港。 咁你知啦，我哋安排到酒店啦，咁啲酒店環境係即係有曬 WiFi 啦，有兩支水俾你啦，資料嗰啲一定有㗎啦，係咪 係基本配套。 浴袍啲有冇呢？ 第一晚嗰間冇。 第一即係跟住嗰啲有啦，跟住嗰啲唔好而家講啊，即係記住啊，唔好咁快講咗嗰兩晚嗰啲嘢先，我哋講咗而家呢一晚先 ，OK？ 咁食嘢呢跟住食晚飯㗎啦。 check in 咗酒店，跟住就4:00多啦。咁攞咗酒店房之後，其實就唔係食嘢先。 嗯， 因為咁啱咧，嗰個 agent 嘅辦事處，佢真係有 office 嘅大佬。 OK， 就喺第一晚酒店嘅。 屌你南毛，你學下啦。 嘅8樓。 嗯，喺酒店嘅8樓。 幾多？3樓定8樓？ 唔好理㗎啦，即係喺你住嘅嗰間酒店。 Exactly， 所以佢推介嗰間酒店， okay. 因為近。咁、就去咗個辦事處揾咗個 agent 先。咁跟住研究附近有咩食啊，有咩行啊，夜晚咩行程啊，安排 啦。 第一日梗唔行啦。 係啦，攰啊嘛 ,ok, 得繼續。 咁咪研究一下，跟住咪返房沖涼 囉。我沖個涼先，又係個 我招。阿碌教啊。 唔係我教嘅，係阿碌教我嘅，係。沖個涼先。咁沖完涼啦。咁你個涼都沖過咗耐㗎，起碼一粒零鐘啦。咁嗱，我想知道啦，其實上去卡拉 OK 要幾耐時間呢？幾點要上去卡拉 OK 啦？ 佢嗰度嘅卡拉 OK 7:30 入 場， 咁即係話我哋7:30之前去到啦，咁即係要食嘢啦。你食嘢㗎係嘛？ 有食嘢。 OK， 咁你幾點你食嘢？ 咪同個 agent 交代完 contact 好曬，咪5:00內就喺酒店樓下100米內，好撚多嘢食啦已經。 咁你嗰日食啲咩咧？ 第一日食東北餃子， 屌你唔撚飽啊！屌你啦，好簡單。 價錢應該係好撚七相宜啦，係咪應該？ 兩條友食咗一嚿水，兩碟餃子，一個煎餅，一碟涼 涼 盤，係啦。 OK， 咁叫飽㗎啦，係咪？ 飽啊！你一碟餃子，屌你廿鳩幾隻喎、 啊、？OK， 得。好啦，咁啊，抱住個震震驚驚啦，因為你第一次去啫嘛，賊佬試沙煲啦，係嘛？啊，咁樣你啊咁去七點半，你嘅論述你實會早啲㗎啦。 七點鐘就去翻去辦事處， 嚇、啊，搭翻大辦事處，跟住就要出發去個卡拉 OK 啦。嗰間卡拉 OK 喺邊度嚟咧？ 第一晚嘅卡拉 OK 就喺翻嗰間酒店。 OK， 哇，真係一條龍到震啦，真係好方便啦。咁樣好啦，咁你去到卡拉 OK， 咁唔使講啦，你知道我哋啲即係呢，我哋消費得起人啦。嗰間 K 房啲嗰啲裝修點樣？ 十幾年前嘅 K 房嘅裝修咯，同間酒店好配咯，都係舊。 OK， 嗱，咁樣講你形象化唔到嘅，新少少嘅就應該好似係神秀咁啊，舊少少嘅就好似環江咁啊， 似環江， 似環江，定係似以前嘅沙井咧，唔係沙灣咧，啊沙仲閪啲咁啊， 沙灣我未去過， 未去過嘅咩？ 真係未去過。 濕鳩嗰啲咧。可能一陣死老鼠咪一去到就嗰啲咁嗰啲會叫沙灣 其實呢最似呢我話俾你聽最似係似十幾年前 CP 嘅紅絲 你個唔都唔差㗎喇喎已經其實 你而家對比返十幾年前紅絲係好撚殘舊我最記得我去過一次紅絲撲佢一街仲要開風扇㗎冇冷氣㗎屌佢 我未試過 OK 咁即係類似係沙環江嗰啲咁嘅場啦咁佢環江因為我哋去醒 X 寶呢但其實依家好撚出靚㗎喇話聲你聽。即係我哋銀轉先差啲咋嘛。係咪咁你兩家去過㗎啦係咪 係。 似銀轉定似醒 X 寶 咁似銀轉囉再舊啲。 喔咁真係好撚普通。 但係有個好處嘅。 啊點解呢 好撚光猛。 嗱啱咪慢慢講先因為其實我知道你留返啲俾因為我睇咗你個份報告所以我呢個係我依家先問嘅問題嚟你咁快呢講咗出嚟呢我覺得難問。咁仲有啦咁七點半啦咁你一定等佢㗎啦咁首先嗌酒飲啦咁飲啲咩酒呢 因為我同我 friend 得兩條友咁其實 join 咗其他人一齊撈埋一齊玩。 因為佢都係跟團㗎嘛其實。 係冇錯。 好似藍毛咁咋嘛。 係啦冇錯咁佢即係有其他團友。咁飲佢哋。 咁啲團友係咩國籍呢 全部台灣。 喔係得兩個港仔。 Yeah。 OK。 飲酒係飲白酒。佢哋搵啲大陸。 即係類似二鍋頭嘅白酒。 唔係。諸葛唔知諸葛純地諸葛純好似嗰隻白酒叫做。 即係四十幾五十度嗰啲。 我睇過三十零嘅。 ok, 都攞你命啦。 咁但係佢係溝嘅。佢係用華梅浸水跟住溝一小杯諸葛純然之後加冰。咁就開渣咁樣囉。 ok, 即係台灣飲法啦。 冇錯。 一定係溝華梅㗎嘛。 冇錯。 乜撚嘢都溝華梅㗎嘛屌你個啤酒溝華梅㗎嘛黐線。易唔易醉呢你又飲落去。 唔易醉。因為咁 因為講起白酒就好撚驚啊啲人。 唔易醉嘅。因為因為我就飲咗醉得起。 食咗醉得起。 食咗醉得起。咁當然喺酒店我沖咗神山虎。 ok。 咁醉得起我第二朝冇異常反應好、okay. 清醒。咁、okay, 但係我朋友我的朋友呢是冇食醉得起的佢都冇事。 ok, 咁即係唔係醉得起叻啦係啲酒渣啦 ,ok, 咁咪啱啦咪做唔到嘢啦。 ok, 好啦睇女啦咁睇女啦。咁通常都係係咪同我哋出嚟玩法一樣先四十零件啊咪四五件啊企埋一齊俾你揀定係點樣呢 十件八件咁啦。 十件八件都算多㗎喇喎。 但係就有啲係手擺後面即係唔出街。 ok, 都係嗰隻手擺前面呢就可以出街出街咪即係唔使問佢過唔過夜一出街出街㗎啦。 都有啲係短罪 㗎。嘩即係好撚嘈一隻難分啊！咁即係要問明啦老師。 個咪你咪睇啱咪入佢埋你問個媽咪。 ok, 好啲女點樣啊？首先你睇幾段先。你成班人啦即係你加埋台灣仔。 係。 睇咗幾轉呢通途。 六轉。 六轉。每轉都 都八個至十個。 係。 嘩都好撚多好撚多㗎喇。 係冇錯。 Okay、 不少嘅。 咁你第幾轉第幾轉揀到女 我六轉都揀唔到。 揀唔到點解呢 唔係好啱。 好啦六轉都揀唔到啦。咁其他人揀到㗎係咪照計都 揀到揀到嘅。 係得你一個揀唔到啫。 係。 Okay。咁最後點安排俾你呢女 跟住當晚個 agent 有個類似助理咁就帶我哋去玩啦。咁、 搞助理呀、 個助理都 OK 嘅。 咁、 okay。 個助理呢就帶咗我去個女女休息室。咁基本上八成個女我都睇曬㗎喇。 OK。間休息室有幾多女呢入面 六七十件。 OK。OK。咁就揀啦。 係冇錯。 咁就揀到囉應該係咪 揀啱咗一個嘅。 嗯。 但係。 媽媽到。 唔係返到 K 房飲咗兩啤發覺條女嘿嘿地面。 見到你嘿面啦。 可能係啩。 唔知你冇理由知佢嘿面㗎。 冇見到佢樣子總之佢唔投入囉。 Okay。 咁佢唔投入我唔高興大佬我搭三個半鐘頭車去。 咁係喎。 我嘅換囉。 ok, 咁換啦。使唔使加補返錢俾佢 冇兩啤酒啫十分十五分鐘啫。 因為點解佢女嘅問題呢你又。 跟住呢其實呢個助理都係拖返佢因為佢當地即係佢人喺嗰度做一定有啲相熟覺得好玩嘅。咁、佢就帶咗件相熟嘅入嚟俾我。咁、其實之前我六 round 係見過㗎啦。咁、我咪揀返嗰件。 ok, 咁個上頭如何呢 上頭其實就 ok 嘅。 咁提先唔揀 冇笑容喎、啊。 又係嗰啲朋友嗰啲啦我都好多朋友都係冇笑容唔肯執得㗎。 唔係我已經冇笑容。 空笑一個例子啦唔笑唔肯制㗎嘛唔肯你幾人靚。 咁佢唔開心我又唔開心咁做咩呢 唔係我成日覺得我即係提我話講講。即係我成日覺得呢你未揀佢家冇笑容嘅俾人揀緊。你揀到佢見到人民幣佢係自然會笑㗎啦。即係有時可以即係揀先嘢你合眼嘢揀先啦我成日覺得係咁樣嘅。 我唔夠手快嘛我有幾個合眼嘢俾人揀咗。 呢啲又係呢啲咪你嘅即係台灣啲咁樣犀利㗎嘛嗰啲台灣 仔你反應。咁我要俾個詳細個報告俾你我梗係要睇多幾轉啦係咪 其實唔使呀我問都問到㗎嘛。好啦咁到你許配咗一件俾你啦。咁首先梗係要講下價錢啦係咪咩價錢啊 我嗰件嗱我同你一樣我係唔記得平台同埋 1Q 㗎。我就 係 記得 online 㗎啫。 因為坦白講如果我哋去我哋都過夜㗎啦。 十七。 千七。 係。 有冇其他價錢都一樣嘅 十三十五。 喔、即係千三千五千七。 係。 咁冇講過先啲千三嘅豬唔肯豬㗎呢 ?OK 豬。 OK 豬。 係。 千五嘅。 可以食不過矮啲。 矮啲。喔、咁千七唔係千七嘅啲係。 係千七。 千七嗰啲真係高好多㗎喇。 都唔係高啲一六。我嗰件一六幾囉接近一六七八度囉。 咁上頭呢嗱我哋已經唔講千三千四嗰啲唔好講啦。吓啲撈飯喂貓都唔食嗰啲因為衰怨必豬㗎嘛。 上頭都 ok 嘅。 即係 可食用嘅。 即係千五千七都 ok 嘅。 可以食嘅。 咁你咁運運咁多女就揀要一件千七嘅。 係。 係啦咁樣好簡單啦。咁過程嗰啲一先講。喺個 K 房裏面玩啲咩呢 其實同大家平時玩嘅一樣， 即係你唔識帶隻鱷魚過去噶嘛？ 冇噶， 啊又唔識玩跳一跳噶嘛？而家興啊，開個跳一跳，唔知我哋知唔知係咩嚟咯？開個跳一跳，走嚟輸咗飲酒， 冇喎、 啊，冇啊！而家就嗰陣嘔啦，就未真嚟你未識啊！咁就淨係玩骰盅，咁啊群妹啦， 開頭咪自己撕片啦， 玩下先知，因為嗰啲人窒息啊嘛，你又得一個 friend 喺度 ，friend 喺度，咁你個 friend 揀啲咩女咯？ 我個 friend 揀咗件好似係千五嘅。 ok, 咁但係當晚佢冇帶走。 係玩得唔好我真係你實問佢㗎。 我第二日問佢嘅佢話條女中間嗰個互動性比較差佢係咁答我嘅。 ok, 咁適中嗰啲唔使講啦即係其實九成都係適中㗎啦。十五二十嗰啲冇㗎啦係咪照計。 第一晚我係冇玩過十五二十 嘅。我淨係適中。 one two 喎。ok, 七八九喎。找朋友 喎、okay, ,ok, 好啦到玩完啦玩完啦咁啊梗係重點啦重點。 中間有其他嘢玩㗎。 有啲咩嘢玩啊 中間其實我 如果你你應該知啦，好似中間有一 part 咧，就係又十一點零啦，又開 disco 音樂咁咯， 洗衣機， 耶， 唔係下個第日咩？啊，算啦，我睇咗之後你份報告唔有時唔記得咗邊日 ，OK， 哦，綁洗衣機， 係個個 agent call 嘅 ，OK， 佢自己行即係有你係你有個服務員噶嘛， 嗯， 啊，咁招呼你嚟噶嘛，咁佢 係啦，嗰個助理安排， 搞助興啦， 係， 咁玩完啦，嗰檔咁話玩完啦。有啲洗衣機嗰啲有冇揸其你都係揸隔離啲女嘅啫，你都冇抄其他女牌㗎啦， 都抄唔落手， 真抄唔落手。OK， 因為講真咧，其實你去到湖，你去到長沙湖南咧，屌你千幾蚊嗰啲，我就覺得會豬啲㗎啦，雖遠必豬㗎啦，睇價錢啦，有時真係係咪先？你加千七嘅你都豬。OK， 玩完啦，咁其實收費嗰度咧有啲特別嘅，你可唔可以講一講咧？即係你知啦，我哋平時咧玩完咧嗰件女。就瞓醒先俾錢佢㗎嘛。但你哋嗰度呢就有少少唔同㗎，可以講下呢 呢個係都幾特別嘅、 啊這個。 因為去到洗衣機完之後都係我記得係12點零鐘埋單。咁埋單之前呢個助理呢即係 agent 嘅助理呢就會叫我哋出房。咁就 逐個出房。 係啦逐個出房。咁、其實問我哋帶唔帶走啦。咁、 嗯 你無論帶唔帶走，你就將相關嘅費用係俾個 DJ 嘅。 OK， 俾個 DJ， 而唔係俾個 女。唔係俾個女女，亦都唔係俾個助理，俾 DJ，、okay. 即係俾間場。 嗯，嗰場要幫安排 hold 住佢。 冇錯。 嗯，咁第咁下次等佢女屌緊，你幫撚完啦。喂，其實有個好處喎，即係嗱，首先一，你知啦，冇錢緊瓜葛咧，你就唔可以差處理呢個嫖妓噶嘛。 嗯， 啊，喺大陸嘅法例啦，當然少屈你又唔撚難啦、你可能想走咗呢條咁嘅法律啦。 我覺得有幾個好處啦，呢個法律啦我冇諗過啊。 呢個係一個法律啦，我覺得。 咁但係另一個好處就係你哋，我諗大家出去玩，你都知道你同個媽咪同邊 Q 個 complain 都好，佢就聲稱會罰條女錢啫。咁、你啲錢都俾撚咗條女啦，罰條毛啊。 咁啊係。 有冇罰你鳩子啊？ 咁 而家我感覺上良好啲，即係我起碼間場 hold 咗啲錢、你真係有咩 complain 投訴、你都有機會係佢真係扣起咗啲錢俾少啲條女啦，起碼都 嗯係呀，因為可能嗰啲錢佢自己可能自己袋㗎嘛， 自己落監 咪 可以 可以咁樣㗎嘛，係嘅，所以佢實起咪投訴啊，我話真係咁俾錢你呀，俾過幾錢啦、千七啦、我唔講小費先，好啦，成團咁跟團梗係要俾錢㗎啦， 係 咁你幾時俾㗎？ 酒錢係喺之前七點鐘喺服務處集合嘅時間，大家俾咗個助理㗎喇。 OK， 呢次係幾錢啊？ 呢個平喎、飲咗400，人頭400， 人頭400，因為其實都人多嘅。 唔係，最主要係個場嘅問題。 哦 ，OK， 個場嘅問題。咁你一行啲主要六個人啦，係咪？四個台灣仔。 嗰係啊，第一晚六個。 加你兩個港仔。 係冇錯，六個。 四六廿四，2400萬，哇！都好撚抵喎。 包埋 DJ 喎。包曬喎， 咁真係好撚抵喎，抵曬六四廿四喎，真係四嚿水，真係我真係唔知點做，而家真係深圳做唔到。好啦，咁啊講翻體育啊，即係唔知你中唔中意啦，即係好冇襯啊，企你跨啦個上頭啊，你講少少聽下啦，講完就 其實上頭咧，點解我第一轉解唔到咧？除咗佢冇乜笑容之外，最大嘅問題係嗰件爛 Q 工衣。佢著緊十九幾年前東莞嗰種好似旗袍嗰啲咁嘅昂鳩工衣，即係啲閃亮亮啦，唔知想點啦， 成個沙窩啊，嗰個咩 PP 二係嘛？ 喂，當年喺當年喺東味你知啦，嗰啲咁嘅工衣， 屌你都反曬光啊嘛，你要立領起曬鏡啊嘛， 一坐埋嚟你見到啲起曬毛粒啊、甩線啊咁撚樣啊嘛， 屌你老味，即係老闆喂貓都唔食 嘅。係呢個有個特點嘅，大家我唔知係咪其他台灣仔有經驗啊？佢哋揀完女之後呢唔夠五分鐘就叫條女去換衫㗎喇。 OK,OK。 換完自己衫係 真係眼前一亮。 加多三四十分㗎真係。 我真係我兩個係啱嘅，我同意嘅。 咁好唔好砌就其實好砌嘅。 嗯。 條女主動。 嗯。 不過我都冇再翻出亦都冇抄牌。 OK, 因為。 假嘅對波。 OK。 硬。 硬。O K， 咁就年紀咧，嗰個女大概幾歲到咧？ 廿二三咯，我估。 喂，都好啦 ，O K 噶咯，廿二三。 O K 嘅。 收1700蚊。咁如果差唔多完啦，咁我都俾一個分數俾佢噶。 你覺得呢一次呢一日嘅行程值幾多分 咧？咁價錢我俾到八九分㗎啦。 八九分，十分滿分俾八九分呀。 係啊，八分啦。 Okay, 哇，咁聽日同跟住嗰兩集咪仲緊高分，你俾唔到㗎咯喎。 仲有九分、九點五分同埋十分嘅。 好啦，就難俾㗎啦，尤其是 ending 嗰晚，我睇緊咗呢報告 ，OK。咁啊，算滿意啦，而家第一次跟呢個團。 非常滿意。 非常滿意㗎啦，因為食住玩其實都安排曬一條龍。 是 啊、你只係諗住只要你去到長沙呢，你基本上夠平平嘅，乜嘢都唔使理㗎啦。 帶咗錢就得啦。 只要帶錢就得啦。咁 ,ok, 咁啊都節目成嘅差唔多啦。咁年28啦嘛今日啦 ,ok。咁啊同老網友拜個年先啦你。 祝大家新年滾多啲。 ok, 咁我嚟嗰句啦，即係網友就溝女溝到唔停手啦，搞嘢搞到冇一頭啦。咁啊理論上節目呢就應該下個禮拜應該可能係我嚟嘅。就唔係你嚟嘅。 是 講第二樣嘢㗎啦，咁應該你個節目應該卡啦卡啦出啦，即係定一次過出唔知㗎，我會諗點出，總之你都係橫跨呢個正月㗎啦，就係三集都橫跨正月㗎啦， 好， 咁所以都係，所以下個禮拜都係要講恭喜發財㗎。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係啊大的做啊，定係我自己講返我自己嘅經歷啦，咁未知嘅，拭目以待啦，我嘅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